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儿是除夕，明天呢就是春节了。在这儿我也给你拜个早年，祝你狗年大吉，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福旺运旺，干啥啥都旺。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昨日重现，循环神经网络。2017年，一本名叫《阳光湿了玻璃窗》的诗集出版。按说呢，这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可诗集的作者是赫赫有名的网红机器人微软小冰，或者更确切地说，小冰背后的算法。这就让事情变得没那么简单了。我在网上呢也拜读过一些小冰的诗，实话实说呢，他们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那些将简单的旋律和节奏随机的排列组合而批量生产出来，至今呢仍在广场舞音乐当中大行其道的这个网络歌曲。但小冰的诗显然技高一筹，循环神经网络和递归神经网络这些高大上的技术让它的排列组合变得更加难以琢磨。在深度学习当中， RNN 这个缩写有两层含义，它既可以表示循环神经网络，也可以表示递归神经网络。巧的是什么呢？这两个 RNN 之间关系还很密切。循环神经网络它可以看成是递归神经网络的特例，而递归神经网络呢则可以视为循环神经网络的推广。循环神经网络跟我们前面介绍的所有的神经网络都不一样，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说引入了时间的维度，因而呢适用于处理时间序列类型这样的数据。回忆一下上次和你分享的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它具有空间上的参数共享的特性，也就是说同样的核函数可以应用在图像的不同区域之上。如果把参数共享调整到时间的维度上，让神经网络使用相同的权重系数来处理具有先后顺序的这样的数据的话，得到的呢就是循环神经网络。从结构上看，使用神经网络处理可变长度的输入的时候，在时间上共享参数是有必要的，因为定义在空间上的数据呢它不会无穷无尽的延伸，即使说大如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一个图像也是有确定边界存在的。在很多图像识别的任务当中，输入图像的像素数目甚至是说有特定要求的，但是对于一个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变长数据来说呢，很难说清楚这个数据的终点在哪，甚至于说可能这个终点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对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数据计算一次神经网络的权重系数的话，就无疑会带来极大的计算负荷。所以呢，循环神经网络就是将长度不定的输入分割成为等长的小块，再使用相同的权重系数来进行处理，从而呢实现对变长输入它的计算和处理。从功能上看，时间维度上的参数共享能够充分利用数据之间的时域上的关联性。在生活当中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前后文的语境呢能够对信息进行有效的补充。在大大小小的英语考试当中都少不了一类叫做完形填空的题目，这类题目要求的实际上就是根据上下文的语义来选择用于填空的合适的词语。比方说妈妈在厨房里突然喊我，菜炒好了赶紧来，即使后面的话没有听清楚，也能猜到十有八九是让我赶紧去吃饭，而不是说洗衣服或者干什么其他的事情。这利用的呢就是数据的时域关联性。循环神经网络对时域的关联性的利用体现在时刻 T 的输出既取决于当前时刻的输入，也取决于网络在前一时刻甚至于更早的这个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循环神经网络它引入了反馈机制，因而呢具有记忆的功能。正是这种记忆功能使循环神经网络能够提取出来自于序列自身的信息，这是传统的前馈神经网络所无法做到。关于循环神经网络的记忆特性呢，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其实前馈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具有记忆，只要神经网络的参数经过最优化的过程，那么优化的参数里面就包含着过往数据的这个踪迹。但最优化的记忆呢，它只局限在训练数据集上。当训练出来的模型应用到新的测试数据集上的时候呢，它的参数 并不会根据测试数据的表现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前馈神经网络的记忆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冻结了的记忆。相比之下，在循环神经网络里，记忆的作用就更加宽泛了。它的作用不是说给每种类型的特征分配固定的权重，而是描述一系列时序事件之间的关系。即使说这些事件之间可能不存在紧密的时间关联，但是它时间上的相关性依然可能像草蛇灰线一般浮言千里。而这呢，正是循环网络它的记忆所要挖掘的对象。两类网络，循环网络和这个前馈网络，其实呢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前馈网络呢适用于表示客观性的知识。当我们学会分辨颜色之后，这项技能呢就会伴随终生，不会因为时间或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像一块红布，不会因为说放了几十年或者拿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国家而变成蓝色。循环网络它适用的是表示主观性的知识。每种语言当中都有音同义不同的这个词汇，那么在听到一个静的音节的时候，就需要根据前后的其他音节来判断这表示的到底是干净的静还是安静的静。很多主观性知识它恰恰就隐藏在数据的顺序之中，而这种顺序呢又恰恰可以由循环神经网络来进行刻画。具体来说，输入序列的内部信息是被存储到循环神经网络它的隐藏层当中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在隐藏层中不断的流转。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循环神经网络它记忆特性的表达式以及相应的参数的含义。这个表达式呢，说明了某个时刻循环网络的隐藏层状态和之前所有时刻的隐藏层状态都是有关系的。对循环神经网络的训练，就是根据输出结果和真实结果之间的误差不断的调整参数，直到达到预设要求的过程。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实现对输入序列的精确划分。训练的方法也是基于梯度的反向传播算法，但是和其他前馈网络不同的是，这里的反向传播是通过时间来进行。由于循环神经网络的每个状态都与之前的所有状态相关，因而在基于时间的反向传播当中，对当前时刻的参数求编导一定会涉及前一时刻的参数。这其实和原始的反向传播算法毫无区别，只不过呢，就是在链式法则中添加了一组关于时间的这个中间变量。在普通的循环神经网络里啊，记忆它只会涉及到过去的状态。如果想让循环神经网络利用来自未来的信息，就要让当前的状态和以后时刻的状态同样的建立起来联系，那么得到的就是双向的循环神经网络。双向循环网络呢，它包括正向计算还有反向计算两个环节。在正向计算当中，时刻 T 的隐藏层状态和过去相关，而在反向计算中，时刻 T 的隐藏状态和未来相关。由于正向计算和反向计算它们的权重系数呢是不共享的，因而双向循环网络需要分别的来计算正向还有反向的结果，并将两者的组合作为隐藏层的最终参数。将深度结构引入到双向循环网络之中，就可以得到深度循环网络。它和其他的深度结构一样，会具有多个的隐藏层。每个隐藏层的状态呢，它既取决于同一时刻前一隐藏层的状态，也取决于同一隐藏层在前一时刻的状态。深度结构的作用在于建立更加清晰的表示，这呢也可以利用完形填空的例子来做类比。有些填空它可能只需要根据所在的句子便可以推断出来，这对应着单个隐藏层在时间维度上的依赖性。有些填空呢则可能需要通读整段，甚至说通读全文，才能确定它合适的意义。这就对应着深度结构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共有的这个依赖性。循环神经网络的特点呢，是在时间维度上共享参数，从而呢展开处理序列。如果换一种展开方式，将序列的数据展开成树状结构的话，那么用到的就是递归神经网络。 递归神经网络在处理数据时使用的也是相同的权重系数。但这里的相同呢，并非体现在时间上，而是体现在结构上。递归网络首先将输入数据转化为某种拓扑结构，再在相同的结构上递归的使用相同的权重系数，通过便利的方式呢，得到结构化的预测。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递归神经网络可以解决时间序列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比方说，两个大学的老师是个有歧义的句子，如果单纯的把它拆分成词序列的话，是没有办法消解这个歧义性的。只有用语法解析术才能表示出来，定语两个到底描述的是大学还是描述的老师。将数据用树状结构表示之后，递归神经网络的作用是将它们进一步表示成向量，再来映射到表示语义的向量空间之中。在语义空间上就可以度量单个向量的尺度，比方说判定句子的感情色彩到底是褒义或者贬义。除了度量单个向量的尺度之外，也可以度量不同向量之间的关系，比方说确定两个句子在意义上相近的程度。递归神经网络呢，它通过树状结构将一个完整的句子打散成为若干分量的组合，生成的向量就是树结构的这个根节点。在训练当中，递归网络使用的呢，也是误差反向传播的方法，误差从树结构的根节点反向传播到每一个叶子节点上。但是在实际的应用当中，递归神经网络它远不如循环神经网络受欢迎，这是因为它的训练呢需要高度的人工干预。将训练集的每个句子标注成为语法解析树的形式是需要人工来完成的，这个过程呢显然费时费力。从性价比的角度看，递归网络它远不如循环网络来的实在。今天我和你分享了循环神经网络和递归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还有简单的工作机制，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循环神经网络是具有记忆的神经网络，适用于处理序列化的数据。第二，循环神经网络呢，引入了反馈结构，能够在时间上共享参数。第三，循环神经网络的扩展包括双向循环网络，还有深度循环网络。第四，递归神经网络能够处理具有层次化结构的数据，可以看成是循环神经网络的推广。循环神经网络的记忆机制呢，和人类的记忆机制是颇为相似的。那么人类记忆当中还有哪些特点可以借鉴到神经网络的设计里呢？